种法源本身， 我指的是辅助跟主要法源彼此之间是有优先顺序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以两大类的法源来说呢，两个有优先顺序上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国际法院只能直接适用主要法院，对不对？好，这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至于如果说在主要法院当中的那三大类有没有所谓的适用顺序的问题呢，原则上这也是学说做出来，因为法院的规约并没有明文这样说。那大致上有一派学者认为有适用上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呢，因为他的那个适用顺序是条约优于习惯，然后优于一般法律原则。他会这么说，原因是他认为条约是成文的嘛，好，习惯是不成文的，所以原则上当然是成文的比较清楚。可是呢，也有一派学者说，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会有问题，因为有些时候习惯法它的重要性往往会凌驾条约。好，所以呢，依据这样的说法，总而言之，现在通说是条约与习惯这两者本身是没有适用顺序上的问题，了解吗？我再说一次，条约与习惯这两者是没有优先顺序上的问题。可是如果条约习惯跟一般法律原则来相比的话，当然是有适用顺序上的问题。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可以哈，有没有还是听不懂的举手让我知道。你们脸色非常的凝重，造成我的惧怕这样子。好，没有关系。那这是第一个，上次我们也提到的事情。好，第二个呢，如果你第一堂课没来的话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去谈到一个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彼此相互关系上的问题，也就是国际法在国内法院的适用的问题嘛。然后呢，我们上次其实谈到第16页的下面的一开始就已经有点头昏了。头昏意思是说老师的讲义有编错，编错的地方在哪边？转化跟并入。我今天再重新解释一下，转化指的就是说呢，你直接把国际法的那个文本的条文一条一条把它变成国内法的法案，然后由立法机关通过。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比方说那个公约，假设那个公约有十条，我就把十条照抄，抄了之后让立法机关逐条去审，这个叫做转化。那另外一个叫做并入，并入就是我上次跟各位解释，记得吗？两个人权公约，然后这两个公约有一个施行法，所谓施行法就是去一个嫁接的方式嘛，让它并入国内法，所以它去审的其实是那个国际条约本身。好，审的时候是条约本身去审，然后再去审一个施行法。所以我说我编错的地方在哪里呢？你们看一下17页的第二的那个括弧的第二小点，我说我国裁混合制嘛，对不对？其实宪法是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可是呢，为了避免国内法院不是很确定这个问题，因为各位在未来担任司法官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未必很清楚你们在适用的条约里面包括哪一些，因为你们过去的训练没有告诉你们要去查找条约这个部分嘛。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直接让它变成国内法，那各位就比较容易找到。那这边我说错的地方是两公约采取施行法后，依照我刚的说法讲下来，其实不是转化，其实是并入，所以请帮我把这个地方的转化改成并入。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还有没有问题呢？这个部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上一次啊有已经几乎是讲到后面，可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关系就很快的讲过去。来，你们帮我看17页关于实践那个地方。我上次跟你们说嘛，各国实践我们只会考中台湾的实践，对不起，不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实践。哎，你们不要觉得老师是故意在那边犯政治化紧张，台湾跟中华民国有什么差别？这件事很关键哈。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开始有毛骨悚然吗？不是政治议题哦。如果我们在谈国际法的时候，台湾是一个客体，客体知道吗？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谈主体客体的问题？那客体当中其实包括人跟所谓的领土嘛。人跟领土，那台湾其实是一个地理名词，可是如果我们在谈主体，指的是那个国家， 那国家的话，当然就是以那个国家的国号来说明。所以我刚刚更正，并不是因为我不爱台湾，我个人是希望不要叫中华民国，要叫台湾国啦，吼。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说假设我们今天国号经过修宪，已经改成台湾国了，那当然台湾国就是一个国。可是，在没有修改成台湾国之前，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号，对不对？所以中华民国才是主体的概念，才是一个国家。这样我在恭喜吗？如果你是在座有属于那个共匪的共匪先生儿的举手，不会有人承认自己是共匪先生儿啦，他们一定会说台湾中华民国从头到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绝对是神州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只是我会把你打到趴就是哈。好，但是好，那个我们后面谈主体的构成的时候会再谈。但是讲回来，为什么扯到这边，就是一个名称啦。你们不要觉得小看这件事，这件事情大家在台湾住久都犯政治化哈，太敏感，不用这样子，我们就法论法。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上次跟你们讲到说各国实践部分，我们还是要带一下，因为我们有点担心说万一考出来怎么办哈。中华民国我们待会会细讲，可是关于美国跟英国，因为这两个是比较大的国家嘛，然后列他们是作为一个特殊的说法，因为呢，其实在讨论国际法在国内法适用的时候，其实主要不是国际法来规定的，是由各国国内法决定。所以你要去观察是各国国内法的，比方说法律体系跟那个规定本身怎么规定。好，我们不用去看美宪或是英国的那个所谓的不成文的宪法，可是我们大致上都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所谓普通法系的国家。那普通法系的国家在适用习惯上比较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习惯 common law就是习惯的一部分嘛，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这比较没有问题。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看到英国跟美国，他们大致上习惯国际法反而是可以直接适用的。好，那至于像条约这个东西是利用宪法去做出规定来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德国是刚好相反，德国是条约可以直接适用，可是习惯是例外的去做出规定在他们的宪法当中。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知道哈 ？OK。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大概讲到这边，然后来看一下三我国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上次没有讲完，就从这边开始嘛。记不记得我说在讨论国际法在国内法上面的地位的时候，主要从三块来谈，就是条约跟习惯，也还有另外是条约相关一个东西叫行政协议嘛。吼，如果你还记得古条约跟行政，你还搞不清楚条约跟行政协议两个的差别，说请你自己回去翻哦。吼，在第几页没关系，我们翻后面就会讲到。来，翻到第十八页，条约与行政协定的区分，我们再看一次吧。因为既然它非常重要的话，在哪里呢？在条约及协定处理准则的第三条。哈，再来说一次，总共分成四项，这四项有其中之一成立，我们就把这个国际文件或这个国际协议视为条约。是哪四点呢？第一个是名称，就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附有批准条款者，其实不用背，你可以想象嘛，批准的意思就是要经过立法院查照，所以没有违反三权分立，不会是行政协议的范畴。第三个就是比较概括，说涉及国家重要事项而且有法律效力者，那法律的话当然就有立法保留的问题哦。再关第四个叫做内容直接涉及人民权利义务还有法律上效力者哈，就这四者叫做我国定义上面的条约，那其他的通通都叫做行政协议。这样了解哈。好，那所以呢，我们上次也去提到条约的话，事实上依据宪法跟大法官解释都有提到了。条约的宪法规定直接出现在宪法的第141条，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尊重宪法，尊重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哈，所以明文了。然后再过来329特别去重申这件事情啊，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呢，原则上是可以直接适用的。那在适用位阶上面，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判例。虽然那个判例23年上字号1074号废除不用，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英百科全书案。如果我们上次讲到这边，是不是就非常匆促就讲过去了，对不对？那大英百科全书案的事情是这样，你们可以我上次也带过这边嘛，就是那个有一个人，他是英国人，他发现他的书 在台湾未经授权被上市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民国七十几年，还没有著作权法规的制定。然后呢，可是在中华民国跟英国彼此之间有一个所谓的中英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里面有一个就是关于著作权保障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后来有去问，因为我有找到这个判决文的法官，我也找到了这个当初打这个诉讼的律师，我问他说你当初是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他说是我自己很有创意，因为他帮那个英国人要打官司嘛，他要帮英国人打官司，他一看错赛，哎，对不起，就错赛是他讲的，他说错赛国内真没有著作权保障，我被去兜一吹，然后我一定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法律依据，他就灵机一动，想说往国际法上面找，就真的让他找到这一条，然后法官也裁了，所以才成就这一桩美事，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不管你们将来当法官还是当律师，要有创意，好不好？国内上面找不到主张的东西，就往国际法上面找，你就会名扬四海，知道吗？哈，啊，当然这个律师现在真的赚非常多了，本人非常的羡慕。好，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大英百科全书这个案子去佐证的，就是说原则上如果在适用上面，法官就直接说你要不只可以直接适用，而且在适用优先于国内法，了解哈 ？OK， 再过来第二部分就是所谓的行政协定，行政协定到今天为止大法官没有说清楚，然后宪法也没有规定，所以我们只能找秋师见解哈。当然，其他老师也有类似的见解，比方说江老师，我也特别再去问他，他说当然不行哈，当然不能直接适用。他怎么说的呢？如果没有经过立法机关审议的话，就不应该直接适用。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对于国内三权分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哈。可以想象嘛，这个有违反立法保留的那个可能性。所以呢，大致上，我们虽然没有规定，等到有明文的时候再说吧。那这种部分通常不会考哈。再外第二部分就是习惯国际法，习惯国际法这个部分，事实上根据各家学说也说地位是不明的哈，地位不明。然后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宪法只有说了尊重条约，知道吗？他没有说尊重国际法。那但是你偶尔去找一个学说比较冷僻的学生，他会说，联合国宪章我们没有签，可是我们也接受，是不是间接佐证的我们能够接受习惯国际法呢？那可是这个不是一个通说啦，所以原则上我们现在通说还是采秋师的见解。好，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诉讼的时候啊，当事人应该要提醒检察官和法院注意可以适用之国际惯例，然后再去引学者学说。总而言之呢，你必须要去证实有这个惯例的存在，然后我们的法院就是各位将来要做的事情哈，各位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我们的国内法解释成不跟这个国际协议不国际习惯法抵触，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也只是打太极啦，没有讲清楚啦，但心里有数就好了。好，我们翻到第二十页这边，我们来把这两个题目看完，然后就赶快进到今天的主轴，就是国际条约法部分。来看第二题哈，我国行政部门与外国签署议定书甲，你们往下看就会知道是什么东西。经立法院通过程序时，哈，发生什么事呢？立法委员主张议定书之内容有侵害我国人民权利之余啊，且与国内法规有所抵触，故不愿通过议定书，并且主张该议定书不得于国内适用。但是呢，推动谈判与签署议定书之高级官员主张，基于国际法与国内宪法规定，应优先适用议定书。该议题引发国内学者热烈辩论。根据国际法与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何项主张不可能为学者主张？所以这个题目它不是问你哪个说的是哪个说的它不是说哪个有道理哈，它讲的是说到底有哪一个是不可能，就是它在逻辑上是有谬误的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啊，它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关键在到底议定书是什么？其实这个从题目你们可以猜到是什么议定书，庇护啦， 牛肉议定书，记得吗？那为什么会说关键在议定书是什么？因为大家讲了，就是说如果你是涉及人民重要事项而且有法律效果者，我们就会说是条约。可问题是说什么叫重大事项，从头到尾都没讲清楚。那如果不是重大事项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当成行政协议？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采哪一派都说得通，只是你的处置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 A， 就国际法言应该去适用议定书，否则将使我国负担违反国际协定的国际责任，这个对不对啊？说不说得通？说得通，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是说就国际法而言，也就是说他直接去讲说，记得吗？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定义当中，他才不去区分行政协议，也不去区分条约这两者的差异。对他来说，只要是一国缔结的那个协议，官方协议，原则上就应该被视为条约。那条约你就必须要遵守，否则就有一个违约责任。了解他在说什么哈？所以 A 这个选项是正确，你就不能选 B。此议定书系我国行政部门所签订，就国际法而言，并非国际条约的一种，是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论述有谬误的部分了嘛？因为国际法上面才不管你是有没有经过立法授权，你只要是官方去签的，都属于国际条约的一种，知道吗？好，所以 B 这个部分就是有谬误，所以你就不能选啦。他是叫你选要不对的嘛，所以要选要选。再来 C， 我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抵触时的适用未界问题，但是依据司法实践，我国具有优先适用条约的传统，这应该没有问题吧？刚刚已经讲过，所以是正确的选项。再问 D， 思考此议定书是否在我国适用问题时，宜权衡宪法三权分立与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这个应该是送分嘛，没有问题。所以这题很明显，答案要选的是 B， 可以吗？我跟你讲哦，这个题目已经是这个所有我编出来题目里面最难的一题了，就是案例题，我猜想有可能会考。可是不会考到这么难，他可能就是叫你说出一个判断这样子哈。好，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来看第三题，下列何者不是在我国国内得由法院直接适用之国际条约？也就是说要考你，这就是实事题，知不知道有哪些是我们缔结的条约？哈，我们来看 A， 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对吧？我们已经说这是得直接适用啊，我们的总统批准了哈。再看 B。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这个也是正确的，跟那个前面那个公约是同时批准的，所以是可以直接适用。 C， 服务贸易总协定，这是什么哈？来，你自己补充在旁边，我后面会讲。这个是 WTO 下面的一个法律文件，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加入 WTO 了嘛，我们一体概括的去同意这一些法律文件，所以呢这个服务贸易总协定也是我国的直接适用的条约，可以吗？好，了解。好，再过来 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这个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去签，因为我们没有去签。好，了解意思。好，好，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要选 D。 你们不要因为常听到气候变迁的事情就以为这个很重要，然后就选，然后就觉得说我们要适用它，好，未必哦。好，到这边为止，前面关于概述的部分都讲完了，可以吗？可以哈。哎，你们今天好没有精神哎，发生什么事？是怎么了？你们还好吧？你们这样我也好想睡啊，因为老师昨天又跑去相亲了。啊？哎，你知道我很积极耶，我一个礼拜相亲两次耶，真的，就是那个你们都不知道，各地都有那个，然后 Facebook 的连结现在是很惊人的，就一直不停的有人会通知我说男朋友相亲，还要拿婚友社办什么活动，然后最近我看到广告，有一个什么。好，不能帮人家打的广告，就是某相亲社说最近可以免费，哎，好像可以参加一个游轮三天两夜之旅。哎，我要去，我要去，没有没有，我会快速的把你们的课上完之后，然后去参加，然后之后如果在路上遇到我的话，我再给你们讲发生什么事。嘿嘿嘿，但昨天还是失败。哎，然后昨天就是虽然失败，我也是搞到 12点多才回家，所以我今天精神是涣散的状态，而且就是一直希望，比方说留了 MSN 有人敲我，对不对？没有。如果今天上班一直挂着那个 MSN， 没有，唉 ，BI 呀，好啦好啦好啦，不讲不讲不讲，好，赶快回来上那个国际条约法，这一章很重要，可是它比较之为末期啦，所以大家真的要耐着性子加油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前面在谈法源的时候，几乎已经跟各位说明什么是条约了。可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最重要，你们从直观的定义去看就好。其实它指的就是说，国家跟它的代表，哈，他们相互彼此之间缔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哈。所以各位所谓的条约一定要是官方的。可是我们还是要一个一个来看它的要件。我们看第一个要件，国家及其代表，哈。国家及其代表，现在所谓的代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你在代表旁边先帮我加注叫做全权代表。我们待会会去谈全权代表的这个观念，对于缔结条约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有一点像是这个权，有点像我们国内在学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无权代理的问题。这样想象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也就是说，当今天这个条约都签了，可是你最后发现这个代表的代表性有瑕疵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待会会去谈。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在讲说一个很完整很好的契约，它必须那个代表是全权代表。那我们待会会讲全权代表，代表包括哪些谁哪些人啊，但大致上呢，你也可以先心里面 有个数，有一个就是直接派遣的代表嘛，就是派任的代表，然后或者是所谓的驻外使节，然后上面当然就是所谓的国家的领导人，总统啊，还有所谓的外交部长，外长，这几个几乎都可以被视为是全权代表。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如果是派任代表的情况下，我们待会会谈，他会有一个代表书，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现在这个时代比较没问题，可是以前呢？现在大家 CNN 每天外播去嘛，对不对？好，谁去签什么？大家那个 Facebook 一连就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那总统当然没什么问题啊，媒体天天播，外长什么这些都比较清楚，可是主要是卡在这个派任代表，你不给他一个正式的公文书，让他确保他的地位，他是可以做后续缔约的那个这个工作的这个文件的话，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待会可以再去细谈。好，总而言之呢，现在当然是指所谓国家元首跟代表，可是在古代啊，其实还包括王公贵族，而且那个国家，好，你们可以想象包括的是君王彼此之间，王室跟王室之间。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待会会谈到有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君子协定，你也可以先写在旁边。君子协定就是从这个君王的那个传统来的，就说这个协定它第一不是跟国家的具体权利义务相关，第二个是说它可能在程序上面非正式，包括它可能是口头的啦，它可能只是随口说出来的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国际法上面的效力，我们待会会再谈。但你就心里面知道说，其实从这个定义本身就可以延伸出很多思考条约法的问题。好，再来彼此之间，我刚刚也讲了嘛，君王私人之间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排除这种私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是马英九总统跑去跟，我讲这个话就是通牒嘛，不是？我差点说跟温家宝定出一个协议，不可能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哈，好，太敏感，跑去跟欧北卫哈黑白不奥巴马去跟奥巴马定一个协议的话，如果他不是在国家直接授权的情况下面的话，大致上面那个应该被视为私人的协议。 而不是所谓的国家的条约，知道我的意思吗？好，现在是排除的哦。好，那另外有一个概念我们待会谈，就是到底国际组织这个主体跟国家之间所缔结的包不包括，我们待会去细致的谈，但大致上呢通说是认为说都包括啦。好，好，再过来我们看具法律效力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是能够被适用，就是说那个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规定，好，而且呢它是具有所谓的事法性。事法性在这边你们帮我看一下箭号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绝对规律，这个拉丁文拜托你要认得，然后把绝对规律画下来，它叫 use cogent。 那你去看它的翻译，有些时候叫绝对规律，有时候叫强制规律。这有点像是我们比方说契约与法律抵触者无效嘛，好，有点像是那个意思。可是国际法上面到底什么是强制规律或绝对规律，就是什么是 Jus Cogens 呢？我跟各位讲大概包括这几个，我们后面会再谈，不过先给你们几个概念，你们先把它抄下来。第一个就是比方说不使用武力原则，好，然后第二个可能包括比方说主权的原则，就是说你不能去干涉，对不起我重写一次，不干涉主权原则。好，然后还有第三个叫做基本人权，基本权啦，就是普世价值基本权保障。大概就是这三块，或者是比较下位一点的哈，比方说在从条约里面提取出来，像在讨论海洋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公海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假定啊，好，假定有两个国家他自己去定出一个协议，说我们要把南海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我，这个是一个有效的条约吗？当然不是，因为它违反的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的公海自由原则。好，那上面这三个呢是从联合国宪章来的啦。好，那这个的话则是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的，那你们就心里面先有数就好了。我们后面会去很细致谈到联合国宪章的规范的时候，一个一个告诉你们它的法源依据在哪边，可是你们心里面先了解绝对规律这件事情是什么。好，好，再关所谓的正式协议，那原则上呢，如果依据条约法公约规定一定要是书面，可是也未必啦，有些时候口头承诺也可以。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去看国际条约法，从条约法公约来看跟习惯条约法这两个，他们分别代表了什么。好，我们来看习惯条约法指的是什么。因为你们可以想一下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缔结的时间是1969年，那在那之前国家跟国家之间不会都没有缔任何的约，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在一再一再的实践当中，我们就国际社会发展出一个关于如何缔结条约的习惯国际法，这个就是我说的习惯条约法的来由。那可是这个东西呢跟后来1969年的那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很多地方是类似的，因为后来的这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它就把这些习惯国际法成文化，可是有小部分是跟习惯国际法有区分的。所以考试的重点就会是那个不一样的部分，我们后面会谈。不过你们先看一下那个1969年条约法公约在讲什么。原则上你们帮我看一下第22页里面翻过来，我们看一下公约它在干嘛，它的状态是什么。 这个公约它是1969年去定的，各国定的，然后一直到1980年才生效。我们后面会谈生效的什么，但大致上在各个条约里面，生效指的是说开始发生它的效力。定跟生效两个会有一个中间的差别，为什么？因为国家数量很多，所以会定出一个期限，然后或者是说要生效的话要有多少国完成它的国内程序，所以那个就叫做生效。它到1980年才生效，然后到05年为止有101个国家有定，然后后面当然陆续有增加。你们有空的话可以上联合国网站去查一下。然后我们本来有签署，可是后来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它。好，有签，然后后来没有批准。然后这里面有个很关键，就是美国没有签，美国没有签。所以呢，你说到底为那条约法公约是不是能够？你学了条约法公约，你们心里要有一个数哦，就是说你学了一个条约法公约，你可能觉得说你很懂条约了。可是每一次当你在个案判断上，你还是要第一先去看是谁跟谁签，好。谁跟谁签的时候，你就去看他有没有递这个条约法公约。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回到习惯国际法的规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有签，你才可以去看他在这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体系下面有没有违反他的规定。了解我在说什么哈？这是要个案判断的。好，所以呢，除了这个公约之外，另外有一个不太会考啦，可是你们心里面有数，是1986年，这个名字很长，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他意思就是说，上面那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国家跟国家彼此之间缔结，可是后来发现不够嘛，因为国际组织越来越多，所以1986年又去定一个，就是国家跟国际组织之间或是国际组织彼此之间的那个规定。那个文本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可是呢状态是什么呢？到现在还没生效。所以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关于国际组织跟国家彼此之间或是国际组织彼此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到底是不是它的效力是什么，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到底最核心的部分，把三那个地方帮我打一个星号。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考试的重点，因为其实模拟预试考题也考出来一题这种东西。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可能三国反应的同学知道，你们认为啊，曾经考出来的考题啊，还会不会再考？认为会再考的举手。好，手放下。认为就不会再考的举手。好，那手放下。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我告诉你一个，这叫江湖传闻，可是有经证实，就是本人啊，有一次跟台大有一个民法组的老师，就是数很多的一个老师，啊，真的哈，好，然后我就数很多老师，然后我就说，哎，老师，那个，哎，今年那个题目看起来有点像你出的，是你出的吗？是啊，是我出的，哎，跟我模仿，是我出的，然后我就说，哦，老师，可是我怎么觉得好像跟老师的文章啊，然后也跟那个先前你出过的考题有点像哎。他说：“我告诉你，哎，干嘛要模仿？”就是他说：“我告诉你哦，就是呢，原则上呢，老师会在改考卷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想要试试看，如果我已经都出过东西，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懂？你知道他的心情了吗？老师都有一种心情，就是说，看得到鬼啊。”哎，真的，我直接转述扣他的话，他说：“看得到鬼啊，我都跟你讲要扣啊，我都已经扣过啊，已经扣出来。你即马第二届来搞我扣，你又搞我讲你袂样，安尼我待那也是好你鬼。”了解他在说什么？哎，如果听不懂台语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呢，这就是如果说呢，您前面曾经考过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呢，内容呢，您就势必得要把它搞清楚，因为下次还可能再出现。如果你这个部分都没有掌握，这样就有点太超过了，知道吗？好，可以哈。所以呢，这个是其中一个老师这样说，而且很另外一个很巧，有一个也是，就是又很聪明又很富贵的老师，哎，他也是一样这样说呢。那所以呢，你就不能够说那个，总而言之，要掌握考试，各科都一样哈，各科都一样。你已经前面被考过的古典考题，你要100%霸屏 A。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个才是你掌握分数的关键，因为真的会一再考，一再考。好， 啊，我们讲到这边来哦，对，因为呢，这个东西在那个模拟预试考题有考出来。我跟你们讲，不会的人就是不会，他会一再一再一再的出现。我们来看一下习惯条约法跟条约法公约对条约定义的区分哈。来，我们先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上次我们其实看过这一条嘛，我们再看一次。第二条第二项 A， 第二条第一项 A， 第二条第一款 A 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称条约者为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再帮我画几个重点，一个叫做国家间所缔结，画起来。再过来第二个叫做国际书面协定，把书面协定再画下来，各位已经画第二次了哈。再过来，不论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把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也画下来。所以从这边这三点就可以去看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怎么定义条约。他讲的说一定要是国家缔结的，换言之，如果是国家跟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算不算条约？依据这条来说，你们是不想回答我，觉得我这题目太简单是不是？算不算？觉得算的举手，觉得不算的举手。很好，手放下，很好，你们不止答对了，而且还有助于手部的血液循环。对，没有错，不算哦。如果依据这一条来说的话，一定要是国家彼此之间缔结，然后呢，它一定要是书面的，非常重要。这个是第二个跟习惯国际法的区分。我再说一次，第一个跟习惯国际法的区分就是说呢，习惯国际法不一定只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缔结才叫做条约，可是呢，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却限定成国家彼此之间。第二个差异是在于书面与否啦，书面与否哈，书面与否很重要。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哈，有什么国际条约是非书面的国际条约呢？各位如果有上过高中历史，一定有看过四个大头坐在那，再加一个女人，不是漫画啦，是照片啦。可能有漫画版的啊，有一个就是叫 Winston Churchill 啊，然后有一个叫做 Mr. Chiang Kai-shek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谁？ Roosevelt 嘛，罗斯福先生，还有一个是谁？那这样怎么会有四个？对对对，还有一个是史达林先生嘛，然后最后一个那个女人是谁啊？蒋宋美龄哈。那这个他那张图在干嘛呢？有印象了吗？历史课本有看过？老师，你们不会现在新的历史课本没有这张图吧？有是不是？造成我焦虑，想说这样我年龄就泄露了。有哈，有那张图对不对？有哈，好 ，OK。那张图是什么东西啊？公规包你们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有所谓开罗宣言啊？还有什么一大堆宣言啊？记得吗？波茨坦啊，虽然每次刺我都不知道怎么写。是怎么写啊？你们自己写好不好？泼什么痰的？这样子，这样，是不是？这两个宣言，其实啊，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开罗宣言说了什么？历史有没有学好？历史课本有，上面有说开罗宣言说什么吧？你们不要跟我说你们都是自然组的哈。自然组你们跑错教室了，张振宁物理在旁边哦。好啦，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台澎金马必须归还血。你们不要觉得我干嘛叫你们写写，叫你写是有道理，除了促进血液循环之外，它是个考点。开罗宣言有一条说台澎金马必须归还，必须归还。那这个东西第一个会考出来的是 假设考试问你说，开罗宣言到底是不是一个国际条约啊？这时候就有十亿咯。假设他说的是依据国际法而言，开罗宣言是不是一个国际条约？那你当然原则上要说是嘛，因为他虽然是宣言是口头做成的，好，可是它还是具有特定的效力。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宣言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它有一个所谓的片面性。片面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记不记得这四个大佬在家那个女生，他们在谈的是对谁啊？对阿波那嘛，对日本嘛。啊，日本有参加这个宣言吗？没有啊。那为什么那个效力可以给予日本啊？你们认为可以吗？嘿嘿，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学者就是吵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假设一个片面性的东西怎么办齁。那大致上呢，我们会说一般来说条约是不能够在地条约是不能片面去做成的，就是说你势必是必须要那个人有参与缔约嘛，不然就不给予他。可是因为这是很特殊，是一个战后的战争状态结束啦，战争状态的结束，那这个是个很例外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原则上说它是有一个条约的效力的齁。那这是第一个考点，我刚刚说这到底开罗宣言是不是一个条约啦齁。那第二个考点跟上面那个有关，就是我教你们抄台澎金马必须归还。这个考点就是万一他在考到国际法上的课题，就是台湾我们的母亲，台湾他的国际法地位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个东西是独派见解，叫做台湾地位未定论，有没有听过？写，给我写，因为老师没有人跟我 MSN， 心情很不好。我今天有点那个，就是晃神晃神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同事说你发浪啊。好啦，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东西哈，其实就是依据这个来的。他们认为说，在这几个宣言里面，就算讲得很具体很具体的，也只有台澎金马必须归还，必须归还。可是他没有说要还给谁，是去好像哈。所以呢，依据这个东西，其实他们认为台湾其实它的国际法上地位还没有确定。那他为什么独派要这样说？因为他要去以此论述说，台湾是一边，中国是一国，了解意思吗？这样知道了哈。所以呢，也有可能会考这个论述啦。那当然，你就说这边这个东西就实在太抽象了，就说必须归还，就说废话，那归还给原主啊。可是他们就说归还没有讲清楚啊，条约可以不讲清楚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这是第二个考点。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说到底书面与否的时候，你可以补充在旁边。但是再绕回来，总之先把第一个东西讲清楚，就是书面与否这件事情。如果依据习惯条约法的话，不以书面为限；但是如果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的话，就以书面为限，了解吗？可以哈。好，再过来第二个部分，能否保留，我们后面在谈条约的保留的时候会再跟各位说明啦。好，再过来这个部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哈。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关于维也纳条约。以下我们通通来谈的时候，都以那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为文本哈，因为习惯国际法除了这几个在要件上面的差异哈，还有保留规定上的差异，其他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就以那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文本来看哦。我们先看条约的效力。 第一个效力就是条约对国家，这国家指的当然是缔约国啦，具有拘束力。那这个拘束力的法院依据从哪来？我们看第一个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26条。哎，真的很抱歉，你们本来应该要拿到条约哈，可是呢，我那个东西最近太忙了，忙着点点点哈，所以呢。还没有把它整理完，所以各位回去自己念的时候，记得看到这边的时候把它翻出来，我会把它附给你们哈。OK， 就说呢，他的意思是说，依据第26条，这边几乎是有啦，可是我会给你们比较完整。他说，凡有效之条约，对各当事国是具有拘束力，而且这种拘束力你还必须要善意履行哦，哈。他规定的还蛮积极，必须善意履行，这是第一个对国家拘束力。第二个就是说，很重要是国内法不得作为不受拘束的事由，这规定在第27条。我们上次是不是其实也提过这两条啊？好，再复习它是怎么说的呢？一个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哈，这个就是条约，当你缔结之后。当你缔结之后，对国家具有一定的效力。然后第三个，你帮我补充第三点。事实上这一点哈，调好我还真的忘记了，我下次补给你们调好的部分。但他的意思是说，条约在未缔结完成前，完成前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后面会去谈到，就是说条约缔结有一个很漫长的程序。当你一坐下要开始缔结，比方说你有一个初步的协议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初步的协议发生，或者是说甚至接下来你进到签署的阶段，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要等国内的批准，哈，国内的批准。然后才跑去生效，这每一个阶段彼此之间，它都有一个时间差嘛。那在这个时间差，我们就叫做未缔结完成之前呐、啊，各国有要去尽力不抵触，哎，不去违反呐、啊。哎，这样讲不太好，不是违法，没有那么严重。他讲的是说，因为我现在脑袋是英文文本，他讲的说，各国有一个义务，就是不要让你的行为，哈、哦，去违反你现在所要缔结的这个契约、这个条约。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说你要尽力让你的行为是符合你要缔结的这个条约的原则跟规范的。实在很抱歉，这个文本我没有带过来，所以。我下次补给你们，你们就补充在下面。就总而言之，就是说，在这个缔约过程有一个，就是不要去违反那个条约可能义务的那个要件啊，哈。好，这个就是第三点。再过来来看一下，右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叫做条约与第三国效力。这个所谓的条约第三国效力是规定在条约法公约第34条。那是第34条怎么说的呢？他说非经第三国的同意的话，就不该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这也像我们国内法上面可以想到是什么吗？第三人契约，对不对？好，第三人契约。那国际法上也有，假设说今天你定个条约，有可能会构成对第三国义务或是权利的构成的时候，国际法上面是说原则不行，可是有例外。例外规定在哪边呢？它接下来的第35跟36，然后把它区分成义务跟权利。哈，我们来看义务的部分。义务是说，假设你创设义务的话，你必须要由第三国接受，只是这个接受必须是民事的，把民事画下来。民事就是说，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同意为他所创设那个义务，然后这样子所创设的第三国对第三国的那个条约才生效力。好，这个是所谓的民事的部分。那如果创设权利的部分的话，他是说 刚好相反，就是无反对之意思表示，则表示同意接受。好，简称是默示就可以。换言之，虽然条约法公约去规定说，条约不得为第三国创设任何的权利义务，可是大致上我们比较肯认权利可以，因为他只要不表反对的意思就可以了嘛，哈。可是讲到这边很抽象，你会说，那到底什么叫第三国产生效力的条约呢？在国际法的历史或样态当中，有以下这几个例子啊，我觉得考出来几率不高，可是你们还是帮我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就标题叫做第三国效力，效力，我今天真的写字很糟糕。第三国效力条约哈，有几种经验呐，哈，具体的实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巴拿马运河，知道巴拿马运河在哪吗？欸，在哪？在巴拿马。废话，还在地球嘞，在中南美洲啦，哈。那通往哪个地方？你们回去自己看哈。但巴拿马运河它就是依据一个这个巴拿马运河公约，它就是依据一个这个巴拿马运河，我就不写某某某某公约哈。规定说啊，由谁来签订的呢？由巴拿马跟美国，由他们两个来确保说这个巴拿马运河永远都向第三国开放，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自由通行的意思。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透过一个公约嘛，帮其他的国家创设一个权利，就是通行权，创设一个通行权，这是第一个历史经验。有巴拿马运河，还有另外一个运河叫苏伊士运河，对，那是类似的意思，我们就不去细讲。但它大致上就是呢，这个公约的名称叫做《君士坦丁堡协议》。我嘞，坦丁堡怎么写？君士坦丁堡协议哈，也是一样啊，就是由土耳其跟其他各国欧洲国家去约定说，苏伊士运河除了战争状态当中，其他时间都可以对外开放。然后其实第三还有一个小运河，但是这三不重要，你们就知道就好。有一个叫基尔运河，有听过吗？好，那这个就没有那么重要，但你看大概看过就知道就好。第四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啦，叫做合约。那历史上有名的合约包括哪些呢？比方说巴黎合约。好，点点点啦，有很多很多合约。这合指的是什么？战争状态的结束，和平条约。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这样子的条约当中，其实战败国有没有权力磋商啊？没有。那是不是几乎就是由这些战胜国片面的来帮这个国家附加一个义务？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比方说巴黎合约它的对象是谁？哎，历史行不行啊？不行，是不是？完全不行哦。好好，那我这边讲的巴黎合约有好几个巴黎合约，我先讲第一个巴黎合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国对什么国？轴心国对同盟国。哼，你们都不知道。哇塞，要不要紧啊？很严重哎。好啦，但是不会考啦。但大致上那个时候有一个战败国叫德国嘛，德国两次都战败嘛，所以在这里面德国有办法来缔结吗？都是那些国家说了算啊，德国从头到尾就没有坐在那啊。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又割地又赔款，然后后来才有所谓纳粹主义的兴盛嘛，记得吗？就是因为太苛刻。哎， 你们历史课本有讲到这段吗？有哦，这样子我讲有印象吗？没有，你们用历史课本是娜美人用吗？不是嘛，哈，大致上对啦，就是说当时那个战后啊，然后很苛刻，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统，但不管怎么样，德国从头到尾没有办法签，然后他却被附加一个义务，可是我们却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对第三国效力的契约，大概在历史上面就是这几种啦，哈，啊，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差点就忘记了，对不起，有第五个。第五个就是在 WTO 架构下面，有所谓的最惠国待遇。讲到最惠国待遇的时候，你们又没有想起高中历史了吗？有没有？我们在讲悲惨的，从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一路讲到北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一路讲到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然后再过来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嘛，有嘛，一大堆嘛。那个时候有个东西叫什么？片面最惠国待遇。可是片面意思是说有一方有最惠国啦，可是到底最惠国是什么？他意思就是说呢，假设 我 A 国给了 B 国一个很优惠的待遇，可是如果我在这个条约里面去说我所有的待遇都，你可以比照所谓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在这个条约里面有一个连接的条款，那以至于呢 A 跟 C 虽然没有缔结一个条约，可 C 所取得的待遇跟 B 会是一样，都是优惠的。这是在我们的目前 WTO 的架构下面特别针对所谓的关税。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今天台湾进口出去，比方说 Luxgen 好了，我进口，我出口不是进口，我出口到美国，比方说我打的税是 8%， 那如果你都签了 WTO 的这个最惠国待遇的那个条款的话，那么你 C 国你就不用再跟他谈一体适用 8%，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还可以吧，你们越来越模糊了，听不懂举手，还是单纯只是今天老师很恍神，然后上课很无聊，那老师要来开始跳舞问阿北了，啊，恰恰恰那个，哎呦，你们好可怜哦，准备考试真的很辛苦。好啦，那就这样子，我大概把这几个，如果所以万一他考到第三国的效力条约的时候，如果至少考出这几个东西作为实例，你大概心里面都比较有数。我不确定他会考实例题，所以一并补充给你们。总之在说一个结论，就是说原则上是不能创设权利或义务，但是如果创设义务的时候必须要明示，如果创设的是权利的话就漠视就可以了。好，再过来，除了效力是对国家的部分之外，有一个东西要谈，就是到底那个条约给予效力的范围包括哪些呢？你们看一下，有对分别分成三个，第一个叫对领域的效力，第二个是对人的效力，第三个是对政府的效力。其实这个领域指的，你就在旁边写叫领土啦，对空间呐，对领土的效力。可是这个领土哈，大家都可以想象包括哪些，就看各国的领土在哪边。可是有两种例外的东西，也可以顺便补充一下。顺便补充一下，其实所谓的国家领域啊，除了第一种叫做领土，好，领域啦，那当然就包括陆海空啊，好。之外呢，其实有第二种，叫做外管。知道外管是什么吗？就是比方说某某某某驻某地的大使馆，那这个外管通常虽然在外国的领域内，可它有点像是国中之国，知道吗？也就是说外国不能够，外国政府不能随便入侵这个外管，除非有例外的事由啦，那个后面会再去讲有哪些例外事由。这是第二个比较没有争议，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是所谓的条约给予的范围。所以当 A 国跑去订了一个条约，那这条约当然也可以给予这个国家所驻派的那个外管当中。可是有一个东西比较有争议，就是所谓的船舶，船舶的舶，对不起，好，船舰，好了，我写它就船啊，好了， 就船哈、哦、船舶，那个船舶呢，尤其船的话，可以区分成所谓的军舰，好、哦、军用啊，好、哦、或是政府用，另外一个是民用。为什么我们会说有争议？因为啊，通常会说船啊、飞行器啊这些，它都是依据所谓的登记的嘛。可是有人却说，这未必是登记，他就因为这个登记的制度，好、哦、属于某国的船，他就说船叫做浮动领土。所以呢，它是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说。可是另外一说就是说，不是不是，因为是依据登记，所以我们在管辖的时候呢，是依据国籍管辖。所以在此前提下面呢，我们并不能随便把船啊或是航空器啊什么当成所谓的浮动领土。所以如果你认为说登记你只是取得国籍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把它当成浮动领土。那如果你认为说登记的话，当然就使它成为领土一部分，就会把它当成浮动领土。那现在的通说是哪一说？是国籍说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还是有争议，可是呢，大致上面比较多人不会认为说它是那个所谓的国家领土的范围。你们可能觉得说，到底在吵这东西，在吵什么东西啊？你们日后在最后一堂课，我们在谈所谓的国际的管辖权的分配的时候，就会去细致的看到这个东西的问题。哈，我们后面还会去谈好几个管辖权原则，不过你们就心里面先有数就好。但大致上比较没有问题，就是说，当今天条约缔结之后，所以可以及的范围一定就是这两个都没有问题。好，那军用其实跟民用也可以切开，军用比较也没什么问题嘛，因为这是代表政府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额外补充的东西。再过来，这个所谓的领域的效力的这个原则规定在哪里呢？第29条，他说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意思就是说，除非另外的条约有约定，好，否则呢，条约对每一个当事国之效力是基于其全部领土范围的。好，全部的领土范围，这是第一个，就是对领域的效力。第二个效力是对人，展现在对人这件事情。好，我们把人分成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全体国民。那国民又来了，它是怎么取得的呢？取得当然是所谓的国籍为依据。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居留的外国人。居留的外国人，就是说原则上如果依据领域管辖原则的话，我们就会说在那个国家领域内，假设居留时间够长的话，那个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在效力上面也可以基于甚至是在这个领土上面的外国人。那第三个你帮我补充一下，这边的人啊还要再加上所谓的法人，所谓的法人。所以法人其实如果说你是依据登记地然后落于某国的话，原则上他也可以给予那个效力，可以哈。这个是第二部分。再过来第三个当然就是对政府有一些效力嘛，因为毕竟缔结的人是他们哈，那他们的效力就是说他们去订了一个约之后回来当然要去履行它，那履行的方式也要切开来看，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三块。我们先看行政，行政的话当然就是要执行嘛，而且呢就是说你还有一些义务， B 跟 C 这两个义务。 B 是说你还要公布刊载条约于政府之官方文书，所以各位如果有空去图书馆会看到我国的那种条约会编辑，每年都做哈，那个东西是可以看得到，那个是政府的一个义务啦。那第三个是说条约义务与国内立法制定相应的行政规则，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再来看立法机关，这个就我上次已经骂过立委诸公了哈，我已经不想再讲了。总而言之，原则上如果去订个约的话，他回来要审查，而且呢，通常要通过哈，不是说都要通过，但大致上说，你有一个义务，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发生有些冲突的时候，你要去制定一个国内法，使之合于这个国际条约嘛，对不对？我上次骂过，可是通常事情不是如此啦。另外第三个叫司法机关义务，就是各位你们将来义务咯， 哦，这个未必会考，但是很重要。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去依法适用这些国际条约。他第二个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做解释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抵触，你要把它解释成不抵触哈、哦。这就是各位的工作。我们来翻到第24页，看一下这边的这些题目，来做一下练习吧。第一题。下列何者不是国际法上的第三国效力条约的实例呀、啊？我们刚刚已经列出一大堆，发生什么事？还好吗？啊？君士坦丁堡？哦，我写成君士是不是？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帮我修改。军事是那个军事的，不是那个军事的哈，所以哪一个不是实力呢 ？A 很明显嘛哈，军事打错字啦，谢谢你们。再过 B 是巴黎合约，当然没有问题。那 C 是什么呢？当然也对，我刚刚已经说了。最后一个京都议定书，这个没有哈，所以 D 是错误的，不能选哦。再看第二题，依据那个东西啊，处理准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这题目如果考出来，拜托你们就秒杀了。下列何者不被归类为条约？我们来看 ，A 名称是的，这当然对哈，是第一项。第二个，附有批准条款，这当然也对。再过来 ，C 设有什么重大事项，而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对。第四个叫做行政机关签订之国际协定，这个就不知道在考什么东西哈。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D， 很简单嘛，没有问题。第三题也超简单，下列何者原则上不是国际条约对缔约国所产生居住力所及的课题？原则上不是的哈，所以各位应该秒杀吧，很清楚，答案当然是 B 啊，第三国哈是原则上不能嘛。好，所以怎么样？第一节讲完了，很简单吧？简单到不行，对不对？很松散，对不对？对，国际法就这么松散。哎，对，讲一件事情，我要问你们，上次有同学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来跟我谈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我想做一个就是简单的市场调查。各位到底在学国际法的时候，心情上有排拒感的举手。我觉得很好，要真实的面对，很好，有排拒感，觉得有不屑感的举手。不屑也是一种感觉啊。没有，没有人不屑，有觉得不无所适从感的举手。很好，手放下。那你们是什么无感？是不是？我说啊，扣的扣啊。是什么 exciting 感？是不是有很嗨？觉得说是新的法律的感觉？举手。好，很好，手放下。那其他人你们是怎么样？我已经法律就是要求我们全然理性，所以我放弃我所有的感觉，是这样吗？哎，我讲这件事情不是我在那边拉塞耶，这个心魔蛮重要。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比较细致。你们到底觉得国际法是不是法？觉得是法的举手。好，手放下。其他人是觉得不是法，举手。手放下啊，那其他人怎么样？是法又不是法，有点像法，但是又不是法。回答我，觉得那觉得不是法的同学，原因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谁是觉得不是法的？举手。好，为什么？很好，很近，我不用走很远。老师很懒，来，为什么觉得不是法？ 因为拘束力我觉得不太高。 拘束力不太高，真的、啊？为什么拘束力不太高？我现在在采取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哈，为什么拘束力不高？有人可以解释这件事吗？举手。吼、哦，你们我手上没有学分，你们就这样子。Kiss me、yeah. 好啦，我大概可以猜想是什么啦，因为老师也会铺这个梗。通常同学都会说拘束力不高，可是拘束力不高讲得不清楚。你们要讲的其实是没有强制执行力，对不对？是吧？还是不是？还是哦，应该说分两块，一定有一派同学觉得说是因为没有强制执行，因为没有一个中央的政府去做。第二派是说，况有故意，天天都有人在违反，尤其是美国，是吧？有权力很强的权力后盾哈、哦。关于第二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呢，刑法也是天天有人在违反，怎样在公刑吗？所以你不，但是你却不会说刑法不是法，这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核心又回到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认为没有强制拘束力，真的没有强制力吗？各位啊，所谓的一个规则，哦，竟然进入了法理学的范围， 但这件事很重要，你不要笑。所谓的一个规则或是规，那叫什么 norm 规范啊，哈，一个规范有没有拘束力？有时候是外在的，有时候是内在的，未必一定要别人叫你怎样才怎样啊。所以你们从小都是属于牛那种，就对了，妈妈抽一下你们动一下就对了。妈妈说你给我念书两小时，你才会坐下念两小时吗？啊？规训哦。对啊对啊，你们要有内在拘束，所以国际法也是好吗？好，虽然我这样讲你们还是不能接受，可是再绕回来，那这个东西到底跟我们准备考试有没有相关？哦，关系可重了。我根据我教学以来，对于这个新考科，各个同学并征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不屑他，不屑他就是第一可能在学校学过，然后也不知道在上什么，好，然后觉得说这真的很松散。然后又觉得说，这跟国内法比起来，实在是程序上面，国内法很细致，对不对？国际法很抽象，这是什么狗屁法？不屑它，不屑它会造成你们准备考试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不屑，你会表现出连那个纸张上面都露出一种不屑感。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会很明显，它会透出来，然后你在准备上面，你就是不会认真准备，是真的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叫什么？叫做惧怕感。惧怕感同学通常就是觉得说况有贵，就是国际法和国内法完全不一样，国际法听起来超威的，有没有？什么东西加上国际就觉得很强，有没有？有没有？如果诉讼法如果加上国际诉讼法，大家就抢着修，对不对？国际诉讼专题大家就抢着修，对不对？商事法就商事法，国际商事专题大家就抢着修，对不对？什么东西加上国际你们就错啊？但其实是一样的，跟国内的法很多东西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也不用怕。然后第三个是什么？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要笑，是真的。可是这件事你们一定要把这几个心魔放掉。我现在很关键的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你们在学这个东西一定有不适感，大家都有，可是呢，这个不适感一定要尽量把它排除到最降到最低，这样好不好？啊，你们还是一脸茫然，觉得说好像无关，还是其实你们早就已经跳脱，就是说已经不是在实体法的范围，已经进入了自然法境界，也是可以的哈。好，昨天这个只是顺带一提，因为那个同学上次跟我花了半个小时谈，以至于我肚子很饿，然后谈完又吃宵夜，可能是昨天人家不跟我 MS 的原因，因为一直发胖。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理我。好，再来看到第二十五页这边条约的缔结程序这边。这个齁是一个很琐碎的范围，它定得很密很细，可是我们还在把它看完。大致上为了你们学习方便，我就给你们一个流程图。它程序这样讲下来的，你们可以想象齁，就是说呢，国家去定条约的时候就会派代表出去。那这个代表我告诉你说就是所谓全权代表齁，所以待会会针对这个全权代表谈。然后呢，派了代表出去之后，他们是去那边吃饭而已嘛，当然不是，去谈判。去谈判，谈判旷日费时可能很长，可是谈判是属于政治的范畴，所以你帮我把谈判画圈打一个圈，然后旁边打一个叉，可是画起来，然后打一个叉，说就是这个不是条约法公约规范的范围，就是条约法公约关于你们要怎么谈，谈的方式、谈的内容、谈的时间都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可是其他的各项都有哈。谈完之后就有一个议定，议定的意思是什么？就大致上谈谈谈会谈出一个文本来，可能是十条可能是几条随便，就是会谈出一个文本来，就是我们把这个文本定下来，这个叫做议定。然后呢，请你在旁边帮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在这个阶段会有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叫做草签。草签通常在这个时候发生，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对于这个议定出来的那个文本，我们要让它具有一个就是公信力，所以就让这些谈判者去在这个文本下面签上一个名字，那名称为了要跟那个后来所谓的签署做区分，所以就叫它草签。然后草签的规范，规范在哪里呢？帮我写第十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十条的规定。然后这个程序做完之后啊，就进入到就文本已经确定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正式的去同意这个条约在 对我的效力，对彼此的效力，所以这个地方通通叫同意。可是程序上又区分成好几个，通常第一个叫做批准，叫签署，叫签署，然后签署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批准。那批准是什么呢？批准就是说呢，再说一次，上次已经讲过，你签完之后，假设你签的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有必须要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去负责的那个状况，所以要送回去让国内的立法机关审查，审查完之后再由总统去批准，所以批准就包括了那整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国内程序。所以批准你可以，如果看不懂的话，你就在下面写国内程序，它是属于国内程序的部分。那至于加入，加入是指说假设你不是在前面参与那个整个文本的谈判过程，你是后来才参进来的啦，你后来才参的，那这当然就叫加入，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既定文本，然后你就只是签一个名，然后告诉人家说你要参这件事情。可是加入当然也要有一个所谓的国内的生效程序，所以就让事情越来越复杂。但大致上不管哪一个，我们在国际法上面都把它叫做是同意，同意，这个就是第三个程序。然后这个程序完了之后，原则上法律的效力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帮我画一条线，就是表示说呢，到这边为止法律的效力已经结束了。可是呢，还是会有接下来的问题，叫做换文存放啦，还有请你旁边帮我补充，有个叫保管。保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设今天参与缔约的国家数量实在太多了，多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国家，它是就是有点像总务股长，或是就是你知道热心服务股长，这个服务股长就是说你们所有的那些学生证书啊，所有签过的啊，或是我这个文本通通都放到我们国家来，我们一起收，这叫保管。然后呢，保管完之后，因为在依据那个条约法公约里面有一个规定，是一定要放到联合国秘书处去，那个叫做存放的过程，我们待会去细致讲，然后最后才发生效力。所以这是整个你们这样子脑袋可以想象就整个缔约的过程了吗？可以的话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咯。程序上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所谓的派遣代表，当中最重要是代表的认证，这个规定在第七条。然后所谓的认证，那个证就叫做全权代表证书啦，我刚刚已经讲过，原则上所有的代表都应该要出示全权代表证书。可是呢，为那条约法公约为了避免缔约程序过于复杂，他就做出例外规定，意思就是说假设有几种人，你就算没有出示全权代表证书，我们也可以把你当成是具有代理权限的那个个人。这些人是谁呢？我们看 ABC， 包括 A 是国家元首，这当然没有问题啦。第二个就是派驻该国，就是所谓的派驻外的那个人，他是常驻的那个派驻的全权代表，当然他已经派遣到那边去常驻了，由他来缔结，他当然算是在他工作权限当中是有权代理的。再外 C 就是假设你缔约的地方是国际组织的话，那个国际组织的常设代表当然也可以视为有权限了。所以呢，除了这三者之外，其他不管你是谁，你在去缔约的时候，你都一定第一个要去出示一个所谓的全权证书，全权代表证书。然后呢，如果是在一个状况，就是说你没有能够立即的去出示这个全权证书的话，通常在执行上，就这没有具体规定啊，就是说执行上面呢，可以透过一个补证的方式来进行，可以透过补证的方式进行，这个没有规定，可是这只是实践上是如此。那比较棘手部分是你定了老半天，最终发现这个人是无权代理的状况。那无权代理比较严重，所以在第八条有规定，他怎么说呢？如果是在无权代理的情况， 你必须要它的效力就是效力未定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事后的去由这个代表国的国家去追认，然后它才发生效力，否则那个未经追认的所缔结的条约是无效的条约，知道吗？了解哈，跟我们国内无权代理的状况是不是一样？是吗？哎，是吧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关于全权代表的部分哦。好，再过来呢，在谈判跟议定这件事情，谈判没有规定，所以呢，第九条它其实是去规定说，假设一个文本产生了，那这个文本要怎么产生？那个就是所谓的议定的程序啦。在第九条，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说，原则上条约文本必须要全体国家同意，原则上是要大家都同意。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全体国家同意啊？就说这个是不是很难？你们也开过班会吗？哎，我把你们当成小朋友哈。开过班会，通常很多事情都很难全权通过，对不对？不要讲那么多，连去唱个好乐迪都要瞧半天，对不对？哎，法律系统最难瞧了。我要现在要那个读书，对，不是读书会，一直在讲读书会。哎，我现在要组一个同学会，真的很困难哎，时间真的有够难瞧，气死我了。反正就是说要全体同意这件事情很困难，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请你在旁边一再帮我强调，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为什么有这个原则性的规定？因为呢，一旦你今天签了一个条约，你就必须要受它的拘束，条约就必须遵守。所以我们当然要在所有缔约的人都同意的情况下，否则对那个没有同意的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就是条约一定要经过你的同意，这样才能够成立，才能够生效哈。这是为什么原则上都需要全体国家同意。但是呢，有鉴于现在实践上面真的很困难，所以在有的国际组织当中哈，他们就会以多数同意的方式，但那个多数可能是三分之二多数，不是二分之一多数。但总而言之，你们是要数，就是说那个都是经自己协议来的，就说还是看你那个条约的文本里面怎么规定。假设这个条约文本规定是二分之一通过就行，那就是通过哈。但是你们也可以想一件事，假设他当初门槛定的越低，我现在指的通过是指对那个文本的同意哦。知道吗？还没有拿去签呢。我现在只是说，我们定出那个草案的文本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如果定的那个门槛越低，将来被签的几率越高还是越低啊？应该是越低吧。就全体都通过的，让它完全无瑕，这个几率应该是越低吧？因为表示你二分之一通过，那这当中有很多其实未必很同意的人，他是不同意这个文本，他怎么会去缔结呢？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所以这个是一门艺术了，它真的就比较不是说很具体的去明文的去规定它，所以看各个条约自己文本怎么去规定。好，但不管怎么样呢，自行的条约中约定议定方式是最主要的哈。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提的很重要，就是对议定文本的认证，这个叫做草签哈。草签指的就是我刚刚讲过，如果有一个文本出现了，那各国代表就在下面签一个名，以示说我同意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拿去签署跟送回去进行法律程序的那个文本。了解意思吗？哈，可是呢，这个地方草签它到底法律效力是什么？假设说有一个条约，它是草签过，可是它没有完成后面的签署啊，也没有完成批准的时候，它到底还能不能够拘束这个草签的国家？各位认为可以还是不可以？原则上不行哈，原则上不行，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在条约法里面，我们一直强调叫做条约必须遵守，所以条约必须经过同意才能够遵守，所以草签它的法律效力其实只是一个附带性的哈，只是一个附带性的。好，这个就是草签跟一般签署的差别。再后来第三个就叫同意接受条约，下面你们看一下，在第十一条就包括这一些啊，包括签署、赞同、换文、加入、批准，哈， 这些都反正都叫做同意啦，就是看个案判断。我们翻过来，假设叫做签署的情况下，签署就是最标准的哈。签署规定在第十二条。那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会说当签署就代表同意呢？这个地方同意意思就是说，签同意就代表它产生拘束力哦。所以这个地方你们看一下，它的规定就会变成说，假设在这几个情况下面，这个签署就视为产生对该国的拘束力，好，了解意思吗？所以以此类推，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二条规定说，第一个情况说，假设条约他自己本身去约定说，你签署就代表同意者，那当然没有问题呀，是不是？这当然就是签署之后就产生对该国的拘束力。OK 嘛，好，第一点没有问题。第二个是说依据协议决定，那你说协议决定跟条约约定有什么差别？他意思是说，假设条约本身没有定得很清楚，可是他们在签完条签署完之后，自己啊这些外交代表就说好，我们有足够权限，以至于呢我们就口头或是另外再定一个协议说，这个签署就具有产生拘束力的一个效果发生，这个就叫做依据协议的方式就代表同意者哦。再来 C 就是说，从全权证书你就可以推定啊，签署即代表同意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假设他拿来的那个全权证书内容里面就已经说哦，这个全权代表呢是拥有很高的权限，所以他回去不需要再去受到事后的监督，也就是说他事前已经获得完整的授权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全权代表的证书去推定说，签署就代表所谓的同意了哈。这是第三种情况。然后再过来第四个，则是一个比较回应到前面草签那个状况，这是比较例外，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原则上一定要到签署阶段才发生对该国的拘束力，签的人才有拘束力。可是假设有个情况，就是说呢，你草签完，然后呢你又确定说啊，这个先前已经被确定的文本跟后来他们所想要履行的意思没有什么差别，然后也没有进一步再去有签署的动作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说草签就等于签署了嘛？有没有觉得很抽象？大家了解意思吗？你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条约要定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在这个条约法公约里面，它既要去兼顾必须要同意才能够受有拘束的这个原则，但这二方面又希望能够广纳各种让条约有拘束力的可能性，所以以至于他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子的规定，哈，了解意思吗？可以哈，好，所以草签的话，假设说呢，你事后啦去确定这个文本是没问题，那你虽然没有去那个进一步，所谓没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你在实践上面。有些时候国家会认为说，我反正已经草签完了，我就没有再去签了、哦、可是呢你从他的实践上面判断说，他是有意思要受到这个条约的拘束的，那即使是如此，他只要有意思要接受拘束，那你能够从事后确定说这个文本没问题，那么那个草签我们就说视为同意，了解意思吗？可以哈，好，这是第一个叫做签署的情况。第二个叫做交换，交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其实那个在条约本身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签署的状况，它可能就是在定好一个文本之后，就一式两份或一式五份，就看几份，然后就回去自己签，它没有当场在那边做大家一起签名的动作，然后签好之后，就比方他有八个国家共同缔约，他就签八份，然后送到各自的国家，这样子彼此交换，这样就形成所谓的同意，了解意思吗？他没有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大家来约一个时间一起签吧，不是这样，哎、欸，好可爱哦，好像去尿尿这样，我们大家一起约一个时间一起来签吧，没有这样，他只是说好、啊，那我们回去啊，就各自签名，然后就互相送来送去。 好，这样比较省时嘛，这就是所谓的交换。那交换的话呢，它要生效的那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说条约约定嘛，这简直是白讲。好，白讲。再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交换本身在事实上面就产生一个法律的效力，也是要你事后从国家的行为去推定说呢，他有接受这个条约义务的这个行为发生，那么他即使只有交换，那我们也会说这种交换是具有拘束力的，了解意思吗？也就是说在讲完，你们可以从这几个就大概判断出，除了我刚讲的就是几个观念的上位观念的纠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条约法很弹性，它未必很强调那个形式，好，因为你很强调那个形式，就是说你要件上面不一定要完全符合这些，那原则上你只要有意接受它的拘束，我们都视为你已经同意了，所以关键在你的行为上面是有意接受它的拘束，好 ，OK， 这个是交换的部分。再来第三个叫做批准，好。批准是什么呢？我刚才你讲过是什么，就不用细讲。在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一个一样是约定嘛，就假设约定说我们一定要批准后它才发生效力，那你当然一定要经过批准，它才代表同意嘛，哈。再来 B 就是又来，就是所谓的协议必须要经过批准者，就是事后啦，他们可能条文没有定得很清楚，可他们事后去协议说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这个批准的过程或这个手段，我们才算是完整的同意哈，所以这也是第二种情况。再过来 C， 这比较有趣，他意思是说代表于签署时及附带批准者，也就是这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一个代表在做签署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觉得他可能回去会受到监督，他错的，然后条约又没有规定说有没有批准的条款，所以呢他为了避免后面的争议，他就在签名的时候下面再写一个 PS 啊，就是说 PS 我要回去问我老板，了解意思吗？我要回去问我家老板，我家老板就是人民，就是立法机关，他就会在签署的时候下面加注。那这个 C 讲的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说把这个附带批准，你有附带一个批准的这个条款的时候，那你当然就一定要等到批准才算生效哈。再过来第四个又来，就从全权证书推定批准方代表同意者，这个是跟前面那个相反嘛？你可以想象，在前面那个只要签署就代表同意者，你可以想象那个全权证书的人，他的能够决定的那个被授权的范围一定比较大。可是如果说这个全权代表的证书里面去讲说他现在签的东西不算哦，一定要回来经过他们老板说了才算的话，那这个你也可以从那个全权证书的内容或他的职位他的性质去推断说要从批准发生之后才发生对这个当事国的拘束力哈，这个就是第四种情况。好，再过来第四跟第五，这个其实原则上都差不多啦，赞同啊、同意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哈。再过来第五个叫加入，加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如果说你在一开始没有参与文本的那个谈判跟那个做成的时候，你是后参人啊，你是后来才来的，那我们原则上会认定说，假设条约约定是允许加入的话，那加入就算是一种同意，然后就发生拘束力。再过来呢，或者说你就算条约没规定，也透过协议的方式去说好我们愿意让你加入，那加入当然也发生拘束力哈。再过来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过程，那也得要全体的当事国同意才行，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个都不是非常制式的，你可以看到这一连串下来它都只是列出各种可能性，所以呢其实条约法公约它的那个约定这个部分，关于程序的部分，它都不是一个非常具有什么强制性的一个规范，了解意思吗？它并不是强行规定哦，它通常都只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规定了。好，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换文存放与保管， 换文与存放规定在第十六条，好，那十六条说什么呢？那原则上他又说了，依条约自行约定啦，否则的话呢，要由保管国去存放于联合国秘书处，把联合国秘书处画下来。这就规定在第十六条，所以我们后面去谈联合国的功能的时候，秘书处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负责存放这些重要的国际之间的协议。那问题就来了，我来问你们：假设有一个条约，它被批准，前面的东西都做完了，可是它却没有存放，请问一下，你们认为对这个未存放的国家而言，具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赞成有拘束力的举手。好，手放下。赞成没有拘束力的举手。好，大家大概都讲对了哈。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又回来了，两公约，记得吗？我们中华民国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存放啊？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存放，那我们会说两公约对我们没有拘束力吗？当然不会，当然就说那是我们自己说自己送的，对吧？搞不好没有拘束力，没有啦。在国际法的概念上面，存放有一点像什么？你在旁边写法院公证，它的意思有点像公证。换言之，你们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未经公证跟有经公证，有没有影响它的效力啊？没有嘛。那公证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实意是什么？公证的实意是什么？可以作为直接强制执行的依据吗？可以吧。好，它意思就是说至少它会产生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视性嘛，是不是？基于原则上契约是相对性，所以条约原则上也是相对性的。所以假设说今天经过存放的话，它比较容易让大家看到你们这个条约在干嘛，所以比较有助于这个公约或这个条约的对视性，比较有助于它对视性，可让人可得而知，可以让所谓的外交状态比较不是秘密外交的状态，也就进一步可以避免所谓的一些很奇怪的密约，一些很奇怪侵略的行为发生。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所以再绕回来，对不对事，你要不要公不公开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影响这个条约的拘束力的。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可以齁。好，那保管这个地方是从前面那个保管国来，它规定在第七十六条跟七十七条，哈。假设它是个多边条，不管多边还是单边，好，应该这样讲。假设是一个多边条约，那各国自己拿去存放不就很复杂？联合国就一天到晚收邮件就好，对不对？那所以呢，为了不要这么麻烦，我们就说好，让所有的人把一个东西交给那个服务股长，然后那个服务股长就全部同意把这些东西收下来。收了什么呢？收了全正式文书啊、全权证书啊这些东西。那保管国他既然作为保管国，他就自然会发生一个义务，那个义务就是说他要由他来送到联合国秘书处存放。这样了解意思吗？好，这个就是整个在那个技术面的关于联合国，不是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那些规定啦。好，那我们就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吧，待会再回来。各位今天辛苦了，条约法真的很无聊。好。